人思绪乱纷纷的飞，陷入这都市的堡垒，摆脱不开纠缠的是非。是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我被边界包围，陷入这都市的堡垒，摆脱不开纠缠的是非。看着你离开，看着你回来，看着自己徘徊。人思绪乱纷纷。